当那300人吹号角的时候，上主使敌营互相厮杀，以后朝着泽勒达逃往贝特史大，直到面对塔巴特的阿贝尔莫和拉。那时以色列人从纳非塔里、阿希尔和穆纳协全地集合，追赶米德雅。基德宏又打发使者到全厄夫拉因山地说，请下来攻打米德洋人，在他们前占据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贝特巴拉。全厄夫拉因人就集合，占据了约旦河的渡口，一直到贝特巴拉。他们捉住了米德洋的两个领袖，即敖勒布和泽勒布，在敖勒布石上把敖勒布杀死，在泽勒布榨酒池里把泽勒布杀死。以后继续追赶米德洋人，并把敖勒布和泽勒布的头送到约旦对岸基德宏跟前。